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340集，深渊地狱。 快封住通道！ 伴随着龙身一跃而下，所有魔气仿佛受他所引，都与他一道消失在众人面前。那一瞬间，冬至的脑海完全空白，直到耳边传来了这句呼喊，他才有了动作。 师父， 老大！ 李寒儿眼明手快，在冬至急奔出去时，他伸手抓向冬至的衣服，奈何后者速度太快，李寒儿抓了一下没抓住，人已经入了阵，直奔向了坑口。 拦住他！ 但就在这句话出口的同时，冬至几乎没有任何迟疑，人已经跳了进去。在冬至之后，柳四、余不悔的身影相继跃入。李寒儿怔怔地望着通往那个深渊地狱的裂口，心中受到的震撼远比眼睛所看到的多。李寒儿对龙身那点心思，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只是越求而不得，又越是念念不忘。人性总是对得不到的东西倍加遗憾执着，他也未能免俗。但刚才千钧一发，他却自问做不到像冬至那样毫不犹豫地就跟了进去，那种生死无惧的气魄令李寒儿意识到自己不仅不如冬至，连柳四和余不悔都比不上，心里那点隐秘的憾恨终于彻彻底底打消。何玉跟刘清波也想着，刘清波下意识的念头倒不是考虑到危险与否，而是觉得深渊地狱这种地方听起来可怕的很，但是能进去走一遭，哪怕魂飞魄散也够刺激的了。可何玉守着阵位无法分身，刘清波则被杨守一死死拽着，等他正开时，余不悔已经跳下去，而他空出的阵位没人守着，宋志存让刘清波顶上，刘清波只好放弃了下去一窥深渊地狱的念头。但听说宋志存要把通道彻底封印上时，众人还是表现出了激烈的反应，何玉的反应尤其强烈。 不行，他们还有机会出来，封上了怎么办？ 你以为我想这么做吗？别忘记龙身牺牲自己是为了什么。现在魔气只是暂时偃旗息鼓，必须马上封印，才不会辜负他们的付出。 现在阵位还能维持，我们再等两天吧，就两天。如果两天后他们还没出来，再封上行吗？ 宋志存又何尝希望龙身他们去赴死呢？但现在维持七方阵位的不仅仅有他跟何玉，还有其他人，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众人的能力能否再维持两天也是一个问题。沉默纠结中，刘清波率先开口。 我可以维持两天。 我可以。 我也可以。 我的伤没大碍，随时可以替下任何人。 李寒儿与杨守一等人也纷纷出声，连带年迈的活佛都说自己还能再坚持。环视众人神情，也许其中有人与龙身他们的交情并不是那么深，但这种时候，当所有人已经守了几天几夜之后，都不再吝惜再坚持两天，因为那也许就能够挽回几条性命。宋志存叹了口气，最终做出决定。 那就再等两天。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冬至几乎难以相信地面之下会有这么深的坑道，眼前并非是一片漆黑，尽头仿佛红光浮动，穿透层层迷雾映入视线。冬至看不到龙身，也没有被任何魔气入侵的疼痛感，也许是周身罡气护体起了作用，但他感觉自己不像堕入地下，而更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耳边有无数声音掠过，有尖声细语的抱怨，也有歇斯底里的怒吼， 人世间种种内心深处的欲望竟在此时向他彻底敞开。 我能力比他强，他能升职我就不能，还不是因为他长得比我漂亮。 冬至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这里听见潜藏在世人内心深处最丑恶的心声。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普通环境中长大的人，冬至在跟许多这样的人打交道，也看到过许多不堪入目或者令人义愤填膺的新闻报道，但那毕竟还只是隔了一层。由于从众心理和社会道德法律的约束，许多人表现出来的并没有内心映射的如此不堪。而冬至本身也只是一个比较乐观积极的人，即使父母遭遇车祸去世，不满工作绩而辞职，他也并没有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了。这从他在火车上遭遇古怪恐怖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没有放弃行程，反倒继续旅途的决定就能看出来。并非说冬至没有负面情绪，只是他不会让负面情绪在心里停留太久，更不会让那些阴暗恶毒的念头主宰自己。所以在他一下子接收到了这么多的黑暗时，就像全世界的恶意在几秒之内朝他倾泻侵蚀过来，整个人被无边无际的绝望淹没浸染。 在这样的黑暗之中，即使保留肉体，人也会慢慢被侵蚀同化，最终变成一具行尸走肉的魔物，就和英语救援一样。这就是真正的深渊地狱。 现在有钱了，他就出轨。 下坠之事还在继续，冬至强迫自己不去管，转而将所有的意志力都用在抵抗这些恶念上。絮絮叨叨的声音依旧在收身萦绕，几乎让冬至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对世间满怀怨念，恨不得所有人去死的人。冬至勉力抽出一丝意念，在冥想之中大吼一声： 都给我滚！ 话一出口，冬至顿觉自己耳边嗡嗡作响，那些恶念似被他吓住，竟一时没有出声。可还没等他松一口气，铺天盖地的恶念又一次纷涌而来。护体罡气能够阻挡魔气，却阻挡不了这些恶念杂音。冬至气得简直想学刘清波破口大骂，问候这些恶念的十八代祖宗了。都说地狱有十八层，虽然那只是传说，但传说也是有根据的。这个深渊地狱明显就是另外一个多层空间。 如果与师父分散到不同的空间，那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他呢？更重要的是，师父在跳入深渊通道之前就已经吸收了几乎能够让半个人世间化为地狱的魔气，他还能记得我吗？ 悲伤绝望的情绪几乎瞬间要将冬至淹没，那本笔记上的内容在脑海中浮现，冬至几乎记得那上面每一个符号。穷途末路的念头从指尖渗入身体，很快传遍四肢百骸。他闭上眼，任凭自己在黑暗深渊中急剧下坠。魔气从四面八方涌来，突破罡气防护，眼看就要碰到他的身体。这时长手剑忽然微微震动，长剑自动出鞘，从冬至身后飞出，剑光一荡，周身魔气霎时轰然破碎，长手剑却没有重新黯淡下去，依旧悬于头顶，像是在保护他。凛凛剑光令冬至打了个激灵，灵台注入一点清明，他霎时间清醒过来。 本期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